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星星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某一颗上有一朵看不见的花儿。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某一个地方藏着一口井。只有用心灵去看，才能看得真切。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眼睛无法看到的。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陈科慧，为你朗读安东尼·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我们心里都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小王子，所有大人都是孩子，只要你未曾忘记。试着用一颗童心去看一本书，去发现世界的美好。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前段时间呢，由周润发主演的影片《无双》发布了宣传片，那么喜欢周润发的网友看过之后呢，可以说是欢呼雀跃，因为很多人都说这是最近几年发哥一直在拍合家欢类型的影片，很久呢都没有演正经戏了。那么《无双》这部影片呢，刚好满足了我们。预告片当中有这么一个镜头让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周润发呢戴着墨镜，一身风衣，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着，手中的钞票火光灼灼，瞬间点燃了嘴里的烟。那么喜欢他的朋友都知道，电影《英雄本色》当中他也有过这样的一段镜头，两部影片间隔30多年，那么这个镜头呢也被模仿过了无数次，但是呢能够超越周润发的只有他自己。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要来跟大家聊的是歌声当中的周润发影视剧，让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聊他的影视作品。那么同样呢，也是欢迎您把您的翻唱作品、原创歌曲，或者说是您特别想听的某一首歌曲，或者是想为朋友点的歌曲，都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或者说是告诉我们，期待各位。 Dreaded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相信很多人的认识周润发都是从电视剧《上海滩》开始的，虽然说那部剧只有短短的25集，但是播出之后呢，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不仅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和角色，还影响了后来很多影视剧的创作路数，掀起了以旧上海时代为背景的民国剧热潮。由于剧集太过经典，所以说剧中的很多符号在后来的翻拍版本当中呢依然在被使用，比如说许文强经典的黑西装、黑帽子、大围巾这样的造型，再比如经典的主题曲《上海滩》。原版电视剧能够如此经典和演员对角色的塑造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其实周润发的成功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演员的伤病之上的。话说呢，最初《上海滩》的故事是为郑少秋量身定做的，但是呢，他在1979年拍完电视剧《楚留香》之后，身体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俗话说啊，病来如山倒，是吧？郑少秋呢，一下就歇了一年多。当时呢，公司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啊，等不下去了。那后来呢，郑少秋就给他们推荐了周润发，这才有了后来的经典。那么如今呢，再谈到这件事情，郑少秋表示并不遗憾，因为呢换了演员之后呢成就了一个经典，而周润发则是心怀感激，还曾经三次跪谢郑少秋，以示对于他的敬重和感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由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浪奔浪流耗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 上海滩来自叶丽仪的演唱。凭借电视剧《上海滩》走红之后，周润发接拍了很多电视剧，而且呢反响都还不错，但是呢那个时候他演的电影呢却完全不卖座， 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他都被人称作票房毒药，直到后来出演了电影《英雄本色》当中的小马哥才成功翻身。那么关于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聊点别的。当初呢，周润发凭借这部影片拿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颁奖当天呢特有意思，周润发上台颁奖的时候穿得非常随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且呢他也没有做发言的准备。听到嘉宾说自己得奖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上去之后呢特别不好意思地说，我很遗憾今天穿得这么随便，我提名了三届，穿戴整齐三届，我等了三届，为什么今晚当我没有心理准备穿得最随意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奖呢？虽然说完全没有做准备，但是这一次发言呢反倒成就了颁奖当天最为精彩的一个瞬间。一起来分享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由张国荣演唱的《当年情》。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当年情来自张国荣，出自影片《英雄本色》主题曲。 那么在这部影片之后呢，周润发开创了自己在影坛上的第一个巅峰，那是一个高产的时期，而且影片的质量呢也很高。在1988年的金像奖上，周润发凭借《秋天的童话》《龙虎风云》和《监狱风云》这三部影片三次提名最佳男主角。当时帮他拿下最佳男主角的还是影片《秋天的童话》，不过呢，在商业方面，《监狱风云》会更加成功。那部影片呢，是当年卖座电影的第二名。那么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网友会用片中的剧照来制作表情包。一起来分享由周润发演唱的歌曲，叫做《友谊之光》。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玛利亚·科德罗，原本是影片《监狱风云》的插曲。后来呢，周润发在拍摄《澳门风云三》的时候，自己翻唱了一版。 人生于世上有多少知己，有情难再谈长久。今日你我到郑州，有情长记心中。虽然暂时别离，来日会再相聚。只愿就算不在，此情也永长久。总有千重山相隔两地，朋友啊，你我心下心，我们永远是兄弟。人生于世上有多少知己，有情人再谈长久。今日你我到郑州，有情长记你我心中。虽然暂时别离，来日会相聚。此缘就算不在，此情也永长久。千重山相隔两地，朋友啊，你我心相惜，我们永远是兄弟。也永长久，总有千重山相隔两地，朋友啊，你我心相惜，我们永远是兄弟。总有千重山相隔两地，朋友啊，你我心相惜，我们永远是兄弟。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一起来分享的是歌曲当中的周润发影视剧，让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边来聊聊周润发的影视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也欢迎各位把您的翻唱作品、原创歌曲，或者说是您特别想听的某一首歌曲，想为朋友点的歌，都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那么对于周润发来说，多部影片同时提名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 在1989年，他主演的《赌神》和《阿郎的故事》相继上映，后来呢，这两部作品都让他入围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那么让他获奖的那部作品是《阿郎的故事》，这是周润发和张艾嘉共同主演的影片。相比之下呢，偏爱《阿郎的故事》的影迷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周润发在这部影片当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浪子的形象，就连他自己都承认，阿郎是他在那个时期演的最真实、最深刻，也是最用心的角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由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90》。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只许你相知的伴侣，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漂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轻轻给我你的接受，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浅醉在心里， 浅醉一生来自叶倩文，出自影片《喋血双雄》的主题曲。那么真正让周润发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还是电影《卧虎藏龙》。这部影片算是最成功的中国武侠电影，影片中的竹林之战让周润发和章子怡两个人大火，同时这部影片也让导演李安名声大振，成功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导演。那么那一年呢，也是周润发离奥斯卡舞台最近的一次，虽然没有提名，但是他却是电影《卧虎藏龙》的男主角，所以受邀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并且担任颁奖嘉宾，可以说是和奥斯卡舞台零距离了。一起来分享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 爱我，一 月光爱人来自李玟，出自影片《卧虎藏龙》。2009年，周润发给影迷献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就是影片《让子弹飞》当中的黄四郎。这部影片是当年国内的票房冠军，凭借 6.6 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记录。据说拍这部戏的时候，周润发非常敬业，每一天都提前半个小时抵达片场，专门花30分钟和剧组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握手。他自己说，这是防止大家怕他，把他呢当作大牌宠着捧着，还都怕他，那戏呢就没法拍了。一起来分享电影《让子弹飞》的同名宣传曲，由胡明演唱的《让子弹飞》。 我低头走过一路山岗，云冲向沉沦已久的沧桑，一情一爱哦，一双翅膀，本英雄嫉妒看脚下成夕阳，生意一天天在讲，问是谁天天在想，天命让我越变越强，幻化着生长，看自美景再次欣赏，开出我从前的惆怅，埋落我灵魂的模样，顽固的倔强，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歌声中的周润发影视剧。一边听歌，一边聊聊他的影视作品。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欢迎各位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以及您特别想听的某一首歌曲，或者说是为朋友点的歌，都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告诉我们。除了拍戏的时候提早到片场之外，周润发呢还习惯晚走。 每一次收工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一个走，跟这个人拍照，跟那个人聊家常，目的呢也是为了拉近自己和工作人员的距离。那么其实呢，生活中的周润发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架子。之前的网上就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想遇到大牌演员就去中环奢侈品店，但是要想遇到顶级演员周润发，那您就得去爬山、地铁、公交站、菜市场，只要你能偶遇到周润发，就一定能够获得合影一张。郑伊健也曾经这样说，当很多明星整天想着如何炒作自己时，发哥已经做回普通人了。不过呢，他老是在片场和工作人员拉近距离的话，剧组的人也受不了。和他有过很多次合作的王晶就非常有感触。那么在拍《澳门风云》系列的时候，他每天盼着周润发拍完戏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签的已经是好莱坞的公司了，按小时计费，很贵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影片《澳门风云》系列的主题曲，由蔡健雅演唱的《停格》。 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也也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遗的保留心中，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下手，快乐是容易的，因为短暂逗留，不必换算时间磨合，深爱是残忍的，他不喜新厌旧，你我同困在这漩涡，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去细无意的保留心中，再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下手，花儿枯了，时间走了，没有不舍得，心脏停了，空气死了，爱从此 停格，由蔡健雅演唱，来自影片《澳门风云》系列的主题曲。 回想最近几年周润发演过的影片，大部分人对于澳门风云这个系列都有印象，毕竟他频繁地出现在贺岁档中。虽然说影片的口碑不算高，但是话题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出了那么多续集，不禁让网友感慨，周润发是欠了王晶多少情债啊。不过呢，人情债这种说法只是网友们调侃的说法，两个人虽然说有过多次合作，而且也称得上是互相成就，但是呢还谈不上人情债这个词。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澳门风云三》的插曲，由张学友演唱的《谁是大英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依然是11点钟，再会了。 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然而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南北西东，不去顶白也不去跟红，从未做大狗熊。我的爸爸是大顽童，我妈妈也嫁给他这个老公，比起成龙还要威风，男儿到此还是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问爹问我妈，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在这世界上男儿到底算是龙是虫？谁是大英雄？谁是大大英雄？谁是大大英雄？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男儿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